城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入面的人发奋图强，人生光明。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市底下，在繁华之中，人生好像更加多的痛苦，越来越黑暗。究竟为什么呢？你看人的是城寨，我是安静。 嗱，頭先咧就講完呢個官道無求膽自大啦，咁咧就結果就自己跌咗落泥潭啦，又係，咁亦都係反映到一樣咩嘢咧？就係咧喺一個低民望嘅政府裏邊，如果你嘗試獨善其身咧，都好困難。 我梗係啦， 因為市民係會入你數嘅。咁同埋鉛水呢單嘢咧，你唔好低估咗個民憤其實。 喂，好大喎！其實而家即係我覺得個民憤算係少嘅，因為佢拖長咗件事嚟搞先丟淡咗啫。其實係好嚴重嘅。 佢就因為咧，我覺得係咩咧？就係為咗要去即係 save 呢個建制派嘅 S， 咁先至去即係突然間爆竊嘅啫。其實咁，但係咧就而家另外一個高民望好快就會出事喎。就是真正高民望啊！呢個就是高永文。 是 高永文在官場的花名真的叫高民望， 是 不是講笑啊！其實個原因咧就係佢比林鄭更加聰明的地方咩咧？佢除了抱細路去醫院剪彩，同埋苦口婆心勸你穿多件衫之外，任何政策性的嘢佢都閃開喎。 係， 你留意一下醫療保險啊，醫療失誤係。嗱乜嗰啲嘢就冇佢份嘅，嗰啲醫院局出嚟頂嘅啫。其實，但係凡係嗰啲咩咧，有得威啊！有得發揮佢嗰種即係點講啊？我唔知係咪女性會特別瘦啦，即係嗰種眼中有淚光啊， 一種母性嘅 嗰種係啦。即係除咗佢嗰次話講完嗰次， 嗰次就真係 暴露一真面目 啦， 即係意外之外咧，但佢又好快又回復呢種咁樣嘅治愈系嘅男子， 好難好難想像頂你個肺， 即係温柔啊，一啲即係叫做咩咧？嗱，你類比咧，佢咪好似嗰啲人妻淑女嗰種 style 咯，即係永遠好善解人意啊，好即係好瞭解你嘅痛楚啊，咁樣。咁但係今次就有機會爆喎，其實原因咩咧？就係呢個加薪問題喺醫管局。嗱，而家咧就好多醫生咧就已經扎行馬咧，就係準備就話要靜坐啦。咁包括呢個膝頭哥有事嘅盧寵茂，我唔知佢點靜坐咧。 坐都可能得，唔好屈起只腳咯。 坐點樣唔屈起只腳？你教我 打直坐 咯。即係點講啊？ 扮咗部 小紅維尼咁嘅伸直兩腳，咪仲辛苦大佬？拉住後面嗰條筋好痛啊！ 或者佢得咧？ 真係好奇怪喎，點解佢會參與咧？我覺得人 咁係咯，你佢都係醫生嚟噶嘛，咁變咗即係佢不能夠唔站喺即係公立醫院醫生嗰一邊嘅，理論上。 但係呢單嘢會鬧大嘅，我覺得個原因係咩呢？其實醫管局加人工咧，坦白講，就係一個嘅，即係一筆過政府當然係公帑支付啦。咁但係咧就以往咧就唔會咧，係大家去到抹曬面嘅。其實呢啲嘢就係即係財務科嗰邊咧，其實就同醫管局嗰邊大家就即係閂埋門，咁就四四六六就傾掂數。咁但我所知咧，就呢單嘢咧，政府忽然地咧就唔知點解，就相當之強硬， 係， 仲要喺即係大家閂埋門傾嗰陣時咧，仲係即係拆曬天 拍台嗰只， 拍台嗰只係啦。咁所以就令到咧醫管局方面咧，即係嗰啲醫生咧就好不滿 嘅。 嗱，而家唔係淨係醫生不滿啊，醫管局都好不滿。 係。 咁所以如果你兩邊一夾埋就好大鑊嘅，其 實 即係話你用一個治愈系嘅方式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你真係啲醫生可能會按咗工作，或者甚至乎係罷工咁樣，即係工業行動， 有可能。係 啊，咁你真係影響到嚇個對市民嘅服務噶嘛？佢哋嗰個講法。 嗱，即係我覺得你有冇咁嘅印象？我覺得而家真係似乎政府有個能力係能人所不能嘅，就係以往冇事嘅就會出事， 乜都搞得 係啦，乜都要搞亂檔嘅，乜都要搞鑊金嘅，明明係唔需要咁硬嘅，就唔知點解會咁強硬嘅，仲要係咁挑機嘅啲，即係啲大家開會嗰陣時。係咁，我問翻就係話我所知咧，就係根本上以往咧，就大家就算有唔同意見都好啦，即係好。我溫和好 mark 嘅討論，但係而家就唔係嘅。而家成個官場個 style 都係咁，即係個個六八九上身嘅喎，真係嘅。 即係去到盡嘅喎。 即係治愈係變咗 SM 係啦， 大佬變咗人間廢業咁樣。即係去到盡嘅喎，真係。即係重口味道咧，就係、即係明明係口舌之爭都好啦，都要串到你盡嘅。係。咁所以有權就用到盡嘅。嗱，所以你留意得到嘅地鐵又係咁嘅喎。係。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咪一有傳染病嚟嘅咧？呢個係。但坦白講，以前攜帶大樂器不朽都有㗎啦。 係咯，根本以前可能根本都唔理㗎啦。 隻眼開隻眼閉啊，係唔會理你嘅，根本係。但而家唔知點解喎，噓噓聲就係咁執法，係咁去。去圍嗰啲人喎。 地鐵啲單聽聞就係話，即係佢大圍站啊嘛，咁嗰度原來附近就好似就係嗰、那個，即係有啲唔係有個嗰啲 office， 即係地鐵嘅，即係港鐵嘅一個 office， 即係做 中心係啦。咁嗰度特別即係勤力嘅，啲人執法執得，因為就係、是、嚇、啊、老細喺隔離。 哦，但係老細喺隔離都唔會 都唔使咁㗎， 住喺度㗎， 係咯。 即係你留意一下就而家誒嗱，警察唔好講啦。咁但係你留意一下其他嗰啲嘅，即係以往。林鄭剛才已經講了、是不需要這樣爆竊的、只要跟著拉套剔講完政府反對那就舉手舉贏因為明知你不夠票的嘛、但現在不是的 贏夠票之後還要拿個 彩票、拿個彩票還要揼你兩鑊揼你兩鑊之後還要臨走的時候還要扔個煙頭下來還要跟著一個 close up 一個 close up 還要好像這樣即給過這樣的一個陳星的眼神的是真是所以我就話，即係咪一個總路線？即係話上邊要需要一個強硬，唔單止上邊強硬，佢都要求特區政府喺好多呢啲問題裏邊要強硬咯。所以學校又係咁，醫院又係咁，地鐵公司都係咁咯。 嗱，之前嘅講法就係話梁振英一定要搞到香港即係雞犬不寧，先至可以即係 secure 到佢嗰、那個即係啊。即作為呢個黨委書記或者即係維穩機器嘅阿頭。嘅地位嘛，咁、其實如果係咁嘅時候，好貫徹喎、哦，即係佢可能係責成咗唔同嘅人就話，嘿，搞亂佢啦，放手搞。 嗱，你留意 下，搞。 如果明報嘅講法屬實咧，即係郵筒都係佢搞嘅喎、 哦。唔出奇。 係啊，佢係嚟自政府嘅高層啊嘛，嘅高層得兩個啫，一係林鄭，一係佢咯。 或者白宮發言人都係嘅， 白宮發言人未到啊，D 四定乜鬼嘢嘅啫，上仲有好多係。雖然佢覺得自己係。咁但係諗下嗱，郵筒又係嘅喎，出事㗎，話俾你聽，到佢真係去封郵筒嗰日咧，就會出事㗎啦。咁但係又係嘅喎，冇嘢揾嘢嚟搞嘅喎。大佬坦白講，佢唔講我都唔知仲有皇冠郵筒啊。雖然我成日上去山頂同只狗去行山，但係咧山頂餐廳出面有個皇冠郵筒嘅。咁但係平時我行過我都唔覺嘅，真係，因為佢已經郵咗綠色啦嘛。 係咯係咯， 你點會留意得到嘅啫？但佢特登。即係特登 撩翻樣嘢出嚟 嘅 喎， 特登去挑機嘅喎。係 啊， 咁我覺得遲啲嚇就會咩嗰啲維園嗰啲英女王像啊，維多利亞女王像啊，咩佐治五世公園嘅佐治五世像嗰啲就會喐嘅咯。 街名都改嘅啦，遲啲可能。 街名好容易啫，咩解放大道啊， 嚟敦道就改名嘅啦要。 咪以前中西區區議會民建聯提過㗎，會 move 呢個 嚟敦道。 唔係 殖民地色彩。 佐治五世公園啊。同埋呢個維多利亞公園啊，喺呢個港島唔知灣仔同鑼灣區議會提過嘅係 人民公園噶嘛？ 唔係即係 remove 咗個維多利亞女王像啊。 O、okay、 K， 即係而家喺個椰樹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喺呢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啊，蔡耀昌獻花後邊嗰個位嗰度咧，係咪有個維多利亞女王像？ 即係對住呢、這個library 係啦 圖書館 嗱嗰個女王像，大家唔好笑喎、係所有英聯邦國家都一模一樣嘅喎。嗱我去呢個斯里蘭卡。一樣有維多利亞公園， 係 裏邊個女王像 又 係 呢個嘅， 係啊，仲喺度㗎又係，咁所以我覺得嗰個係大英帝國裏邊嘅，如果去直化，我覺得、就根本就唔應該搞郵筒。 係 你問我 搞呢個先， 係啊，搞咗呢個先。嗱、斯里蘭卡就仲衰啲，佢個紅郵筒仲喺度， 係 仲係有個 ER 有個皇冠喺度，仲、係紅色黑色添。 係係， 咁就但係香港就已經點樣搞到五顏六色，搞嗰只核突嘅公廁錄。 系 咯，我都唔知邊個揾出嚟。 跟住又佢自己嗰啲信封佢個 logo 又有個紫色咁。 跟住佢又將嗰個蜂鳥啊，哇，好似標誌叫做。 係啊， 個蜂鳥啊，其實好奇嚟啊！你我睇山頂嗰個郵筒，佢印咗只蜂鳥印喺一個透明膠紙上面，就將佢黐咗喺個郵筒嗰度。但係嗰個郵筒係生鐵鑄成嘅， 係 粒粒突突嘅，因為咁多年之後。咁咧黐咗之後咧，有啲就撲起咗。咁就滑滑突突咁樣就騎咗個皇冠上 面。 係，即係你一睇落去已經覺得好厭惡成。即係你即係班友咁樣搞完改咗佢變公廁錄， 黐咗個咁嘅核突標誌上去都唔夠，而家仲話要圍封咗下邊，即係話咧，佢個面嗰度你會見到係咩咧？就係、是、可能釘咗 住咗嗰個皇冠。 唔係啊，直情可能係用嗰啲鋁片啊，釘住四隻角咁樣，然後圍住佢。 使唔使整翻個金紫荊即係紫荊區徽喺度咁樣？ 如果你俾白宮發言人搞，就一定會 一定會啦。 係啦，咁你諗下啦，如果即係要挑機嗰啲人，好簡單嘅啫。我覺得肯定會不斷有人會用一些貼紙黐翻個皇冠上。 哦，係。 而甚至係咩咧？連原本冇嗰啲 都噴，好似嗰陣時嗰啲噴油咁樣咯，噴黑色。 係啊，即係快味味 嘛，係好易啫嘛。 嗱，即係呢個我就會鬧大就咁嘅原因。嗯、你成個我一路都懷疑係同佔領運動之後，即係雨傘運動之後咧，北京全面收緊，而梁振英咧。亦都係咧，貫徹落即係將北京嗰個政策咧，全面喺公務員裏邊咧去執行， 嗯， 而製造一個情況， 嗯， 佢唔會唯獨是叫郵政局去做嘅， 嗯， 佢一定係大家睇睇手頭上有邊啲嘢係 colonial， 即係殖民地年代留低嘅嘢， 嗯， 然後咧就大家諗方法點樣去處理， 嗯， 即係唔會你諗都諗到嘅，個郵政署個署長，喂大佬個政務官嚟噶嘛，個丁太根本就佢又唔會理呢啲咁嘅嘢。 嗯 最好就是翻工等放工，放工就等退休嗰啲。係嘛？咁而家實際上咧，點解要佢搞呢啲咁嘅嘢咧？就係、是、一定 有 order 喺上邊嚟啊！ 嗰個政治任務 係啦， 係分派落去喺各個公務員嘅部門裏邊啦。 嗯 嗯， 嗯， 部門裏邊、嗯，包括民政事務局，包括嗱呢、這個就係商阿蘇錦良嗰邊管 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係嘛？郵政呢邊係。咁、嗯、嗱，我唔知道仲有冇嗰啲，而家香港有冇啲屬於即係政府廉價租地嗰啲，仲有 Royal 嗰個字嘅咧？ 嗯， 皇家遊艇會嗰啲有冇啊？有冇改到名啊？ 皇家就應該冇嘅， 但係佢哋係有啲係平租緊政府地嘅喎。 係 嚇，咁、啊、可唔可以咧？呢啲 係咯， 係咪用皇家呢個名？ 嗯， 咁就頭先講過啦，嗰啲維多利亞女王像，喂大佬，英聯邦國家。全部都是那個坐張凳嗰個樣一模一樣的你知唔知啊？ 係係係。 我懷疑佢係即係點講啊？即係成個英國鑄造曬之後批發，就運送去所有殖民地嗰度擺嘅。係係。咁即係唔係話你自己做㗎？係、 嗯、 佢、 嗯、 中央分發㗎。係。 喂，如果係咁，阿蘇錦良搞埋英皇唱片添啊，都要改名。 英皇中學啦， 係啦。英皇珠寶。 英皇道啦， 係嘛？ 仲有咩咧？ 所有呢啲都 唔係英皇就好似有人搞緊嘅，有黑社會。睇一周刊講啊，就唔係唔知係咪蘇錦良啊，咁知人搞緊啦。 OK OK， 嗱咁就呢個仲有咩咧？英皇中學仲有咩 ？Kings Queen 啦，皇后大道乜鬼嗰啲 啦 ，Kings Queen 啦，兩間都賴嘢啦，係嘛？咁我覺得就嗱，我俾埋個名佢啦、 嗯， 應該調翻轉翻身，就應該調翻轉改啦，就叫做人民附女附中同埋人民男附中。英皇同呢個 Kings 同 Queens 啊， 係係係， 皇人同英皇啊， 係， 咁我覺得最好啦。一間叫做人民男附中啊，兩間都男校嚟，好似係嘛 ？Kings 同埋英係 兩間都男校，咁就唔使分男女啦、嗯，就叫人民第一附中、人民第二附中咁得咯。我覺得係嘛？北京嗰啲重點學校都係咁噶啦，北京第一附中、第二附中啊，都係。 哇！頂， 咁你嗰啲就～其實伊利沙伯體育館就更加易改添咯，我覺得叫做勞動人民宮咪得咯。但少年宮好似係低低嗰啲係嘛？ 唔得呢個唔得，太過 少年宮好似俾人練咩波啊、打羽毛球啊、 壓換細路嗰只 feel。 唔係啊，而家仲係嘅叫咩廣州少年宮啊嗰啲。 喺香港嘅有種咁嘅感覺。 咁但係伊利沙伯體育館都要改啦，係咪？醫館都 係 咪咯？咁嗱，你調翻轉啊嘛。你打倒英女王之後，你要將佢變成人民當家作主，唔係香港人民啊，當然內地人民，不如叫做咩啦？自由行體育館都得噶，係咪？咁咪即係內地人民當家作主咯，或者叫自由體育館得噶。嗱，你記住喎、嗯，民進黨上場嗰陣時候，佢一樣走去搞嗰個故宮喎，唔係嗰個中正紀念堂，佢咪將佢改咗名咯，叫自由廣場咯。 啊， 呢啲有先例可援㗎、嗯，其實係，咁、我覺得。我不知道伊利沙伯中學嗰啲人有幾留戀伊利沙伯呢個名字。 伊利沙伯醫院喎、啊，如果咁講， 伊利沙伯醫院咪人民第一醫院咯。真係個最叻嗰啲都係咩人民醫院咯。 係係係。 伊利沙伯有好多嘅，其實、維多利亞就少啲，因為伊利沙伯就喺維多利亞之後噶嘛。維多利亞就應該係早期殖民地嗰陣時。 再早啲 係。咁就嗰啲就係我諗成過百年嘅、維多利亞就係、是。 但伊麗莎白就唔係啊嘛。 喂，咁嗰啲硬幣嗰啲，我都要改啦，係嘛，大佬，收翻啲硬幣啦。 而家其實少咯，你有冇留意啊？你有冇留意 coins 裏邊咧？即係 其實好少用 coins 啫，而家。 唔係第一就好少用啦，第二真係真係，我唔知道你平時你有冇留意啦。我係將啲 coins 做嘅攞嚟俾隧道費啊。係 啊係，俾隧道嗰啲 係。即係真係有女王頭嘅就好少噶啦、嗯，其實。我懷疑暗地裏收緊嘅喎。 可能實係收咗啊，係啊收。 係啊，暗地裏係收緊嘅喎，而家係。 係 係。嗱，我唔知誒，譬如一仙嗰啲冇咗啦，已經。 係。 因為一仙就淨係得英女王嘅啫嘛。 嗯嗯 嗯。即係嗰個曾經係法定貨幣嚟㗎嘛。係。 又冇咧，真係。 嚇、 啊！睇下有冇先。 嗱，你就咁倒出嚟睇下有冇。 真係冇喎，全部都係呢、這個嚇、啊， 全部都係紫荊花 花嚟喎，係喎。 嗱、啊，你隨手每個你大家聽眾自己即刻倒個銀包出嚟啲 coins 睇下啦。我所認我印象中咧就係有英治時代嘅標誌嘅咧就好少 嘅。係喎，銀紙都係冇嘅。 其實應該叫啲立法會議員問一問啦、 嗯， 政府係咪有意識地將呢啲 coins 咧？ 其實已經係啦， 同埋逐步咧，係啦，就係依法去直化。 係， 咁我你諗下，如果陳佐義咁爭龍思琪，喂大佬，我諗佢搭地鐵，就算佢得個1蚊係英女王頭，佢寧願行路都唔搭。 係，梗係啦。 係咪點會能夠咁樣去附和呢個殖民主義，去用一個英女王嘅硬幣咧？ 呢啲啊真係屈辱啦！ 係呢啲肯定係屈辱啦。正路就係掟俾乞衣啦，係嘛？直情唔要添啦， 掟落海 咪咯。咪同埋好簡單啦，我唔知佢女喺海洋公園有冇推行呢個去殖化啦。其實另一個 CEO 走啦，咁 CEO 就曾經講過好大膽嘅言論啦、嗯。海洋公園就話海洋公園不是淨係為了自由行啦。係咁我估係政治不正確。 鄭志文啊嘛， 唔係唔係，鬼佬嚟嘅。 好嘅， 咁咧就鄭志文好似係個海洋公園嘅董事局嘅成員， okay, 但佢就唔係個 CEO。 明白明白。 而家走個 CEO 咧就做咗好多年嘅，就唔續約。係咁唔續約就冇交代究竟係咩原因、 嗯。 總之就係話佢走啦咁。 同只熊貓死咁流產有冇關係咧？ 好似決定咗走㗎啦，熊貓流產係之後嘅事。 O K， 同埋熊貓流產率好似都好高， okay, 但我估可能同中華沉死有關。即係如果你講政治上個大嘅嚴重性 嘅話，更加大鑊。 係啦，就更加大鑊，因為熊貓就流產就冇死啦，好彩。咁但係如果你話中華沉，好似死咗六條啊嘛。 係，你養到佢死。 係啦，養到佢死啊嘛，咁所以就仲要係中華沉，好似都係國寶嚟㗎嘛。 國寶，國寶係。 係啦。咁就最重要出嚟咁串啊嘛，就話海洋公園不是為了、嗯、完全為了自由行啊嘛，咁所以就我覺得應該喺內地就喺嗰啲全國嗰啲咁多嗰啲山寨動物園咧，好多呢啲咁嘅管理層咯，我覺得奇人輩出係嘛，即係睇個黃林都可以變兩條蛇出嚟啦，揾佢去做海洋公園咪掂咯，我覺得使乜表演海豚啊嗰啲咁樣虐待啲動物啫，唔係由佢空手變條蛇出嚟，哇大佬我諗爆曬棚都似真係。 魔術嚟嘅喎，變咗。 你冇睇過咩？ 冇啊， 黃林啊叫做， 係、 okay. 內地一個 羅林我知。 以前你記唔記得咪佢叫張寶勝嘅？九十年代。 氣功嗰、那個。 係啦係啦，咁咧就最經常表演就係個樽裏邊有啲藥丸嘅，咁啊啪啪啪啪嗰啲藥丸跌曬出嚟啊嘛。咁其實係魔術嚟嘅啫，其實。咁但係呢個黃林好嘢嘅咩咧？就係佢打大赤辣嘅。係。咁咧就為咗顯示嗰條蛇唔係收藏喺佢嘅衫袖同埋褲頭裏面咧，咁啊打大赤啦，但係佢就下身有著褲嘅，咁就會變隔空變條蛇出嚟喎， 咁厲害， 我懷疑佢條蛇收藏喺底褲裏邊， 揞埋自己條蛇出嚟，唉真係好大犧牲， 係啦，咁啊好多人信添喎，咁嗱跟住就而家就變成一個醜聞，跟住牽涉到南方都市報記者俾人拉， 啊， 其實成件事就因為呢個黃林啊嘛， 嗯嗯嗯， 咁就而家話嗰個劉偉即係泄露國家機密， 係 南方都市報嘅調查，即係偵查記者， 即係變條蛇出嚟，呢個係國家機密嚟嘅。 我估就係唔係踢爆佢邊條蛇啊？踢爆佢就唔係呢個南方都市報踢嘅。咁就原來發覺咧，就係佢有好多嘅即係背後啊、 嗯。 其實嗰啲官方其實同嗰啲佛門子 一樣， 其實係即係背後有好多利益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因為呢啲咁嘅神棍咧， 係 即係背後咧，佢之所以能夠紅到、 嗯、 或者上到位咧，都係因為佢係做 keeper 噶嘛。 係 咁以前即係點解嗰啲？中央電視台會捧呢啲咁嘅戲公司，其實都係利益嚟嘅嘛， 係 係嘛？咁即係因為佢哋知道就係因為大陸係一個資訊封閉嘅社會，你只要咧揾到啲盲毛咧，就好容易咧就發達嘅嘛。 係， 咁你諗下而家我嗰日睇有線中國組啊，嗰啲珍珠奶茶 係我咩鞋底 嗰啲珍珠鞋底膏嚟，哇！大佬個記者食咗之後走去照胃。CT scan 咧，一粒粒喺曬個胃裏邊， 完全消化唔到， 係完全消化唔到。但係佢冇，我就好有興趣佢下集係點樣出翻嚟。 但佢又冇講喎。 哦，都係嗰啲灌腸嗰啲咁嘅啫。 同埋留意下佢點解咁中意揾嗰啲藝人啊，去做代言人咧？ 係 嗱，點解嗰啲大陸即係香港藝人而家完全係唔需要你香港市場？ 嗯， 就因為佢做喺大陸做一個商品嘅代言人，即係講緊成幾百萬、一千萬嘅收入。 嗯， 嗯， 嗯， 嗯 而特別係好多咧係所謂嘅保健啊，佢又未。即是在踩界的灰色地帶 又未去到醫學 是的未去到醫藥那就是保健、啊嗯、金融產品、啊嗯、你看到張家輝、啊、即是賣倫敦金賣到行了現 在沒有明天你要有 的是的是的就其實實際上就是即因為大陸是一個資訊封閉和一個漁民社會嘛、 嗯、 所以呢他就信即是權威權威是的同埋信名人所以你看到那些的、一出事就是那些即撇開嘅啦嘛，就即係嗰啲人就撇嘅啦嘛。咁但係就正正就係呢種咁嘅手法，就係最容易 sell 到嘢。咁、 嗯、 所以我就話，如果大陸即係我唔知道啦，我從來都唔會喺大陸食嗰啲飲嗰啲咁樣嘅即係台灣奶茶。 係係， 因為你諗下佢連雞蛋咁平， 係 佢都可以做假。其實我唔知道嗰啲咁樣嘅 啲油都可以係咩啦，地溝油啦， 即係嗰啲咁嘅珍珠奶茶嗰啲珍珠啊、 嗯。 我所知就係啲好 cheap 嘅嘢嚟嘅。但係點可能諗到係用鞋底膠去做咧？ 仲計仲煩嘅，我你用鞋底膠將佢批成一粒珍珠咁嘅形狀。 但你又不能夠忽視中國大陸嘅化學教育，我諗係好好嘅，即係喺基礎教育裏面係。你諗下佢做假蛋咧， 係咯？ 你知唔知係雙重騙案嚟 嘅？ 係先就有人發明咗做假蛋，然後跟住另外一層騙子係咩咧？係開一啲叫做假蛋課程嚟呃你，即係你點夠佢點諗到你話？你冇可能諗到喎！你參加咗個假蛋課程，佢就話俾你聽可以嗱，你就咁咁發達，原來可以賺大錢。其實嗰個假蛋課程都係做唔到假蛋嘅，係佢係呃你嘅。咁所以你就冇辦法嘅，即係你即係坦白講，即係好似好涼薄咁樣。譬如今日嗰個自由行，即 係琴過身嗰、那個， 今朝過身咁樣。咁但係你諗下，即係到而家仲係有零團費。 嗯， 到而家仲系 一样要屈人买嘢， 一样。大佬坦白讲，任何一个正常啲嘅人，我唔明嘅。如果你国家旅游局、中国传媒系咁为中国人民着想嘅， 嗯， 其实我系好支持佢哋落嚟香港踢爆嗰啲一斤一两变一斤啊， 嗯， 卖假 cam 嗰啲相机啊，喺尖沙咀仲有嘅， 系。 是呢那個招牌就話自己個公司那個鋪頭名叫 Sony 啊、嗯、叫做 Canon 或者 Nikon 啊那些呢就一定是的啦。咁、 嗯、 仲有那些就是呢其實森榮集團他們那些的那個外表是一樣的。咁、 嗯嗯、 就那些藥房也都是的 其實 就是你看他們那個彩虹招牌影子。咁、 嗯、 你咪踢爆晒啲咁嘅嘢包括那些專係同那些零團費勾結那些紅磡那些咁樣的不法商人。咁呢啲先係保障內地人啊嘛，我覺得係咪、嗯？而唔係話哇，大佬而家好興，你有冇上網睇過、嗯？內地好興啊，話香港人打，因為強迫購物而打死佢哋嘅同胞啊， 係 即係而家話要即係呼籲抵制嚟香港旅遊。而我就唔明白，到而家點解既然我哋嘅慈母即係嗰啲警察 啊，係 點解喺呢件事到今日仍然冇一個足夠嘅信息發布嗱？呢個係一個政治風暴嚟嘅。是明明而家對家就係屈緊，就係話我哋因為逼佢哋購物，佢唔肯而打死佢。係 個領隊打瓜佢。 係啦，咁而家大家要睇清楚，究竟邊啲人揼佢先？ 嗯， 係咪？喂，差佬，你唔可以就係話我哋調查當中喎、 嗯嗯嗯。 究竟嗰啲係咪嗱？有人講話係影子團友。 係 影子團友嘅意思，即係話咩咧？佢冇導遊過嚟嘅。 嗯。 但係咧，佢就有啲叫做 其實係團友，不過佢係導遊，佢團長。 係啦，唔係佢係團友，不過佢係一個職業團友， 係 即係等於職業和尚一樣。 係。 系啦，即系佢派嚟系继承宝莲寺嘅大生意嘅，而呢啲团友系咩咧？系以团友嘅身份嚟去滚你买嘢， 系 佢唔系吓你，佢 系 滚你。哇，呢个店啊，劳斯丹顿啊， 系 大佬劲到光斯丹顿啊， 系 光斯丹顿就喺瑞典咧，呢个劳斯丹顿喺全个美国都好受欢迎。 系 哇，仲要如果放上网炒嘅话咧，肯定可以卖多几倍。 系 即系讲咁样讲嘛。 嗯 咁所以佢 團友嘅身份， 唔係嗱，我覺得好聰明嘅，真係，即係你真係唔夠佢鬥嘅，即係假蛋課程， 假團友， 係啦，假團友，然後個假團友去叫你買嘢喎，係乜？但跟住佢仲要咩咧？你睇翻嗰啲即係刀手啊，即係啲內地嗰啲刀手講，佢、自己買先。 啊！ 你點夠佢讀啊？真係， 即係成個局嘅。 嗱，我就當面開單。 係。 當住你面開單，譬如我滾你買勞斯丹頓，我就當住你喺紅磡嗰度開單，我買兩隻先， 係， 然後科水數現金， 係， 你知大陸嗰啲盲模㗎啦，一見到最咩執輸行頭，係個敗家啊嘛。 哇！你已經買咗兩隻，剩翻一隻，我要數。 你知唔知啊？唔係大陸啊，香港都係咁噶。係，曾幾何時，你記唔記得千禧年啊？就曾經流行一種叫做專治 千年蟲、 千年蟲嘅保藥房。 係， 喂，大佬中招嗰啲全部都香港阿毛嚟嘅，其實係。佢就係咁啊！隔離有個妹啊嘛，隔離有個妹就係話：哇！呢只藥啊，喂！我上一次啊拎上去深圳轉一轉手啊，依千年蟲呢只藥係即刻賺咗兩倍啊！喂，你俾曬我啦，係即係兩個夾定啊！到佢真係要攞水俾曬我嗰陣時候，你就心喐啦，喂，得唔得？俾啲我啦，一人一半啦， 係係係， 唔夠錢就好啦，我哋夾錢人一半啦，咁啊賴嘢。咁其實而家呢啲所謂嘅影子團友，其實都係用我哋傳統嘅講法咧，其實叫妹。咁咧就佢就扮買嘢，佢唔係逼佢哋買嘢嘅，其實。咁但係我覺得咧，呢、這個即係遇襲呢位自由行嘅，即係啲東北嘅人嚟嘅。我估就係咧，唔會係個珠寶行出手打佢嘅。一定唔會。係咪？因為佢會攋嘢噶嘛。 係。 而一定係咧，呢啲可能係屬於咩咧？係成個局裏邊嘅人。佢話係隔離團嘅人嚟嘅 喎。 咦？而家呢個信息又未， 或者案情相當複雜， 係啊，未清楚噶。 我初初以為係佢唔肯買嘢，因為個領隊就 八 卦佢，原來唔係咁樣， 唔係，係團友， 係， 所以我就話 案情。 當你發覺 雜， 唉，和尚唔係和尚，尼姑唔係尼姑，團友唔係團友， 唉， 甚至係珍珠奶茶唔係珍珠。 假蛋都唔係假蛋， 假蛋都唔係假蛋嗰陣時候，你就知道習近平去英國真係頭痕，去曼聯去咗曼城，呢個好正常 啊，係，亦都係好少好濕碎， 係啦，已經係好濕碎，相對起全中國嘅同胞佢哋所受嘅苦難，去曼聯去咗曼城呢、這個真係濕碎到不得了，始終都喺英國， 都係曼啦，大佬， 始終都係曼徹斯特城啦，而唔係江斯丹頓同勞斯丹頓啦，係嘛？即係江斯丹頓，你用江斯丹頓嘅價錢買勞斯丹頓喎，大佬。佢話俾你聽，嗰啲係名牌珠寶，嗰啲係根本我哋香港人係識都唔識嘅。嗰啲公司我哋係從來唔會去嘅喎。係嘛？甚至嗰啲生產商，可能係大陸嘅生產商都唔出奇喎。係嘛？所以我就話，以習近平即係所受到嘅待遇咧，始終都係總書記， 都係總書記級。 係啦，即係始終都係咧，我覺得咧。即係英國佬過分極咧，都唔會啦，就帶咗佢啦， 去呢個曼克頓，曼克頓人， 或者係唐人街嘅曼徹斯特夜總會， 係 喺倫敦 奧脫福脫衣舞人，佢唔係嗰啲係啦。 但你諗下真係好悲哀，即係我見到嗰個新聞今日話嗰個即係自由行嗰、那個，即係男人即係過身啦。即係去旅行，即係我覺得我睇到個董耀宗所講咧，我都好反感。即係佢話咧，我哋有投訴啊，乜乜啦，你去旅遊業會申訴。大佬搞到香港嘅旅遊業臭曬朵，係因為零團費。刀手湯客嗰、那個導遊阿珍已經係幾年前，幾年前嘅事，收斂咗一輪，而家又再嚟。係咪仲要打死人？即係你諗下呢啲係咩人？點解從來冇人去消委會去踢爆？究竟是不是一條龍的呢？是不是跟內地的旅行社勾結的呢？是不是同一班人去開的呢？究竟這些珠寶店、朱古力店、手錶店、所謂的假名牌店，後面那些老闆跟內地的旅行社是不是勾結的？即是你想想，如果是這樣的話，你不是只是說對待遊客，官員只是懂得去批評，叫我們要包容遊客，但從來沒有想過這個旅遊業裡面這種腐敗。等於佛教一樣，呢種嘅腐敗，其實個因由係乜嘢？個利益集團嘅勾結喺邊度？而係咪我哋任由佢就係咁樣腐爛落去？如果我係內地人，我都興嘅。喂，大佬去買嘢，去香港旅遊，係嘛？結果就命都冇埋，仲要俾你香港人揼。佢實會撈埋落去嗰啲劈劫啊，嗰啲反水貨。 係啦，我就一諗啊，佢屈咗呢個反水貨未咧？ 係啊，遲早 係咯，遲早 遲早係咯。而你差佬，包括呢個蘇錦良，包括呢、這個即係政府嘅官員，唔再唔出嚟澄清，係嘛？連一句即係公道説話都唔講。咁你咪有得去發酵咯？我覺得其實，而發酵燒落去嘅話咧，我覺得就係咧 又是有咁亂得咁亂。 係啦， 啊，即係對於呢，這個即係香港未來嗰半年嚟講咧， 係， 我覺得都係會繼續一種咁嘅狀態。 唉，真係振英之亂啊！真係呢一鋪真係， 嚇， 啊，呢幾年真係 最少起碼亂到出年三月四月度啦，我覺得。 起碼啫喎。 嗱，如果坦白講啊， 嗯， 如果佢有得連任就唔會咁亂添。如果佢冇得連任，仲 哇死啦！ 真係噶，佢盡地一煲嗰下咧， 跟住加埋阿林鄭又發癲，哇兩個雙鬼拍門， 大佬即係兩個人騎馬揸四條鞭，係 啦， 點知鞭埋隔離嗰只啊？ 係 連觀眾都鞭埋，真係連。好啦，今日時間就咁啦，咁啊，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Bye bye。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越命捞松。